吵架狂人聊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 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来到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又到了一个星期六，到了我跟一梦来给大家种草的时间了。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哎，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今天呢因为又是星期六，所以在直播间里面非常的热闹。 是的，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可以看到，在我跟一梦前面的台子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今天我们要评测的是防晒， 对， 以及夏天出门之前要用的底妆的部分。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也是重量级的，就是我们的袁一。 对，体重特别重量级。 没有， 你的体重不是很值得炫耀吗？ 啊，再说吧。大家好，我是袁一。 哎，还有我们的玄子。 大家好，我是玄子。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根据我们四个女生每一个人不同肤质的情况，来再用同一款产品在我们的手上或者是脸上来做一个真正的评测呢。今天其实在节目现场我们也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有涂抹式的防晒，也有喷雾式的，然后呢其中也不乏一些现在市面上非常红的一些网红产品，所以呢我们也会在现场来给大家评测一下，告诉你们说这些产品到底是不是真的好用，是不是适合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就像之前我们给大家种草的一些产品，还是要根据你的肤质来选择合适的东西， 对对对， 才能是最适合自己的。所以呢不要走开，一定要锁定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首先进入到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美妆方面有什么全新的资讯。如果一直有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会知道，一梦还是一个大学生， 是， 所以经常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学生们喜欢用的， 对，比较平价一些的， 比较平价的化妆品。那其实最近呢我也是看到了一个调查，来调查了一下在大学生们当中他们最爱用的护肤品是什么样子的，也想让我这个老姐姐来了解一下年轻妹妹们的生活。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护肤的？ 大概高中开始。 初中吧， 高中就会买了， 我妈给我买， 上大学才有的。 大一的时候， 大四的时候， 从小妈妈有用，然后就会跟着一起用这样子。 你用过最喜欢的护肤品都有哪些？ 乳液的话就是 Nino 的那个牌子，擦在脸上挺润的， 黛珂全套的一个，天生焕白，就还之间会有一个搭配吗？ 我也用过乳液， 一天涂四次，然后每次涂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出门。 哈尔滨的健康水还不错， 日本的药妆的比较好，清爽一点的我觉得科润的还挺好的，然后也比较价位合适。 黛珂的那个牛果乳液去闭口特别特别管用， 欧缇丽的大葡萄紫喷雾，喷雾很细腻， 便宜大碗的那种长野医生护肤水就不会产生刺激的那种。 三口的就日本一个无添加的牌子牛油果乳液， 黛珂的牛油果乳液 科润的那个洁面就洗后特别不紧绷。 我现在在用雪花秀滋阴，因为我的自己的皮肤是比较干的， 原来小白瓶还有欧缇丽的大葡萄紫喷雾，肌肤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理肤尘那种小痘的话用 K 乳，会红啊发炎什么的用那个 B5 悦木之远那个菌肤水，就拿那个化妆棉然后铺在那个上面然后敷一下。 科润的是比较好用的，相对比较水润，然后吸收特别快。 安瓶西班牙那个什么 M 开头的那个牌子 SK2 的纯盐水， 我一般就随便买点百雀羚之类的国产。 牛油果乳液，它的开格是油皮和混油皮的夏季必备，其实它的质地是非常轻薄清爽，可以看一下挤出来一点就可以推开很多，而且它吸收很快，就是给它涂抹均匀之后就立马可以吸收进去，然后它的味道是有一点淡淡的果香，就非常好闻。用完了之后其实感觉肌肤会非常的光滑，因为它具有疏通顺滑角质，具有导入的作用，所以说要用在化妆水之前。第二名是 科润的基础护理系列，它的 tag 是敏感肌必备款，因为它是无香料、无酒精、没有任何添加剂的一个成分。下面先来看一下不同的洗面奶，就可以看到它轻轻一挤，就有非常丰富的那种泡沫。它洗完了之后，其实不会有那种紧绷感。这款其实还有一个油脂破壁的技术，它遇到油脂会自动分解，然后水化。因为它洗完脸之后，跟它配套使用的就是这两个，一个水，还有一个啫喱质地的乳液。因为同一个牌子的产品，它在成分之间会有一个相互补充的作用，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结合在一起使用，效果会更好。就是 OPE 的大葡萄籽喷雾，它的 tag 非常适合敏感肌使用的，因为它和科润一样，它的成分是无酒精、无香料、无添加剂的，所以说质地会非常的温和。可以看到它喷出来的非常细腻的一个雾状，可以是每天早晚当做爽肤水来使用，面部干燥的时候也可以随时喷一喷，然后让肌肤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种草的版本。那刚刚呢，在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来跟大家一起看了看大学生们最爱用的护肤品，然后原因说根本一点都不现实。 对啊，就是现在是这个事情有过网上的调查，然后说 00后的那个吗？ 对，00后现在都在用什么护肤品？然后好多00后拍自己的照片，满桌的 CPP， 而且是金钻系列。 但是这也不是所有的00后啦，肯定。 但是很多就是数量多到惊人，然后以及还有人说啊，95后老阿姨一枚，现在已经开始用 La Prairie 的白金版。 我是95后老阿姨， 95后老阿姨， 肚脐眼儿，你知道吗？就是好多这样的人，但是 太气人了呀！ 就是、但我相信，就像你们说的，网络上那些所谓的很多什么95后、00后，它只是一小部分， 对，还是因为它是一小部分，所以才会被爆出来嘛，对吧？如果要是一个常态的话，可能也不会大家都觉得这么惊奇。 那咱们大学时候在用什么？我大学时候用 H2O。 H2O, 你都不知道吗？ 我知道那个什么氧，那个我知道那个 水之奥 哦， 现在这牌子没有了。就 大几的时候，因为大一到大四你还会有一个进阶的过程。 大一大二的时候在用水之奥，然后后来就开始用那个叫碧欧泉， 碧欧泉， 对对，就现在依然能看到那个牌子，补水很棒的。 就同类跟碧欧泉同类的这一些， 对对对，就是大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以补水为主，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开始接触那个切尔氏。还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很奢侈的，就是买那个切尔氏成套的洗发水和护发素，那一套加起来400块钱， 太贵了呀！ 就很小，大概只能用大半个月吧，就用完了，觉得自己太奢侈了，简直根本，这以后怎么养得起自己？ 那你当时就应该把头发剪短，这样还能省一点。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尽量不要太用一些 功效性 太多的那样子的护肤品，因为我们如果上了年龄的话，就再用那些就不管用了。 但是我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用了耶。 所以就是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网络那头的，就是真正的年轻的小姑娘们，确实就像一梦说的一样，就当你们胶原蛋白很充足的时候，你只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就可以了， 对，基础保湿就可以了。 对， 不用那么高端的东西，其实效果并没有什么用，只是浪费钱而已。 它容易长脂肪粒儿，我那会儿就不能用千里黄油。我用铅笔黄油无油版就起脂肪粒儿， 那个东西好像挺清爽的呀。 不行，我的皮肤就不行，就是所以还是因人而异。 还是你皮肤太事儿了，所以 没有， 因为 可能就胶原蛋白太充足，任何的营养都进去，对。 因为原因是混合性皮肤， 混合 偏 油， 然后我跟一梦都是干性皮肤，玄子是， 我是混合，但我也说不清楚我是偏油还是偏干，但我 不同季节是不是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 OK， 所以一会儿在评测环节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在试不同产品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不同的一些见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现在。夏天算是已经到了，对吧？ 对， 不能算是边缘了，已经算是到，而且今天是立夏， 是， 所以呢，一到夏天的时候，女生们就会喜欢做一些颜色很鲜艳的一些美甲。所以，哎，原因你在夏天的时候是喜欢做颜色，就是很夏季的吗？ 我一年四季都喜欢做美甲。 我知道， 我每次看到 夏天跟冬天肯定是不一样的呀。 现在是这样的颜色，就是比较五颜色。 因为她最近刚刚做的美甲，可以正好展示一下。 我已经快要卸掉了，就是我现在是有白色。橘色、蓝色， 很夏天， 对，它是比较清爽一些。 是，我觉得夏天的话会涂一些粉色啊，什么这些会比较好看。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小段视频。这一小段视频是100年来美甲每一个年代不同的流行的趋势，我们来看一看，会不会也许1910年、20年代的美甲也很好看呢？ 很简单，就只是红色的指甲油而已。然后现在是到达了40年代，对，红色和粉色一直算是在30年代、40年代的一个主色调。 形状和长短流行趋势是不一样的。哇，这个时候就开始流行那种很尖很长的指甲， 这是50年代， 尖长尖长， 天哪，还有这种尖长， 非常尖，哎，感觉要特意修剪一下。 如果放到现在的话，过安检会不会拦下？ 60年代的风格变成了金光闪闪， 金属色， 但是始终都是纯色。这些年 是，而且还是那么尖， 嗯， 很像猫爪。 就现在开始裸色了，对。 啊，我觉得皮肤黑人涂裸色效果非常的不一样了，就像咱们涂白色一样， 嗯，反差也很大。 这就开始 80年代了， 80年代就是这种五颜六色的， 冰淇淋色，对对对， 糖果色开始出现了。这个时候， 然后配上一些蕾丝的手套，很精致的 蕾丝手套配五颜六色的指甲是什么鬼？ 果酱色就是带一点酱紫色的颜色，其实近两年也还挺流行的，是一种非常显手白的颜色。当你不知道该涂什么颜色指甲油的时候，就选它了，就 对对对。到了2000年了， 到了新的世纪，连音乐都变得不一样了。 是， 好像有没有发现到后面的时候指甲就变得越来越圆了， 对， 不是猫爪。 这 个时候就开始，对对对， 终于开始出现了真正的美甲了，感觉。 对， 所以刚刚通过那一段视频，你们几个觉得自己最能接受，如果现在涂在手上觉得不过时的是，或者你最喜欢的是大概哪一个年代的？ 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刚才袁一说的那个果酱色，就是当你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涂什么颜色的时候，我不太记得那个年代了，反正就是我一般如果 大概八九十年代 的那个时候，比如说纯红色啊，或者那个样子的，我觉得会显手白，还很好看。 嗯哼， 对，女生，我好像有一个调查，就是男生最喜欢女生涂的手指甲和脚指甲颜色一定就是正红色， 正红色， 就是本宫不死，尔等终究是非的那个颜色。 真的吗？ 对，就他也觉得是最性感的，但是呢，那样的颜色通常就会让女人显得太过张扬和妩媚。所以如果你想要中和一下这种感觉的话，酱红色，就酒红色， 酒红色， 好 看， 又比较有个性。 是的，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日本最近出台了一个化妆品最严限购令， 对，就比如像这个资生堂、还有高斯、还有 Pola 这三个销售量呢，在2015年的时候呢是505亿日元，而到了2017年呢，则增长到了80%，达到了939亿日元， 是增长了80%， 是。然后呢，资生堂和 Pola 呢，去年是12月呢，创下了营业利益是最高纪录。然后呢，我们说一下，像资生堂系列的所有产品呢，每款产品每人每日限购5件，当然了，这只是总的来说。那么资生堂旗下的各个产品呢，也是有不同的限购力度。比如说之前的这个伊丽丝尔的樱花限定睡眠面膜呢， 就这一款， 对，这一款面膜呢是一人只能限购3个。 他们家的面膜真的很难买，我跟你讲，我在日本的时候我只抢到了一个，但当时我不知道这个这么红，还没有想到 送给我， 然后我送给了他。 对， 我没有哦。 好用吗？ 我并没有。 好用，它是一个就是迅速补水的一个很好用的睡眠面膜。 然后今年资生堂的安耐晒呢，一开始是每人最多是购买两个，然后变成了一人每日只能买一个，但是结果还是不行，库存是不够的，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两个，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人只能购买一个，一个团队不管你多少人也只能购买一个。 天 哪，所以 很夸张哦， 很夸张，非常无奈。同时呢，这个高斯旗下的品牌这个奥尔滨呢，也是在官网上发出了声明，由于原材料短缺等问题呢，这个系列的所有乳液产品的每人每日只能购买一支，而这个奥尔滨健康水则是对会员进行了限购，一年只可购入五瓶。虽然好像没有延伸到非会员，但是如果被柜姐发现了有人大量的囤积入货的话，会拒绝售卖，甚至把这个人列入黑名单。 我的妈呀， 就很恐怖。 对呀、啊， 所以但其实除了这些大牌的产品，一些不是很大牌的，比如说一些药妆的呢、嗯、也是非常热门的产品，也同样是被限购了。就比如前一阵儿小雨去了日本，然后我让小雨带了一片面膜，那个牌子的面膜， 他让我带一个那个凡尔赛玫瑰， 对， 那个面膜。然后呢，当时我想买来着，然后我就想，就算限购的话，你一个人只能买十片，也还是有可买的。 嗯，对，有那个必要的。 我发现就是他那个药妆店里面，你是拿的时候都是那种空箱，就是一个纸片，到了柜台之后你再去换。于是呢，我就拿了很多片，就是想到了时候去换嘛，我就拿了我想要的数量。就到了之后，人家说一个人只能限购，我说那限购是多少呢？一片。 一片， 我就想那我只能买一片的话还有什么用， 就没有、啊、 我用了这一片并不会对我的皮肤有什么影响，于是我就没有买。 对，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大牌产品啊，还有这种非大牌的产品，都是同样的被限购了。 是的，另外呢，还有被同样也是被范冰冰带火的这一款面膜， 这是什么？ 就是叫什么？ 这个是日本药妆的。 对对对对，说里面是有什么酒的成分 啊，酒酿，就是跟 SK2 那个原理是一样，发酵呗。 嗯嗯嗯，对。然后它也是，它的价格很好。然后呢，范冰冰用了之后就已经被买断了，现在是一个人只能购买六个。另外，就连这个已经红了非常多年的，可能用日本药妆的人都知道，就是 CanMake 这个五色哑光眼影，一个人也是只能买一个。 嗯， 这个都、 太夸张了呀！ 这个居然。居然这个也限购了。 对，这个在2010年可能就已经红了，已经红了太久了。 我真的想劝一下，就是各位网友，就是 太夸张了， 少女们，范冰冰怎么可能只用这些平价的产品就能获得这样的好皮肤呢？你们想太多了。 你们想，对，我刚想就想太多了。 所有这些平价款，你们也不可能拥有范冰冰那样的皮肤的。 另外， 他一定有压箱底的货没有告诉你，或者是因为说价格太高说出来会吓到你们，或者是实在是也没有那么好买的。 你为什么要睁着眼说大实话呢？ 就是大家不要去抢，就是不要这么抢。 对，而且 去挑选其中的几款，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的，不是每一个人的肤质都跟范冰冰是一样的，也许你用了之后没有那么好用，所以大家不要把任何明星推荐的任何产品当做一个就是神话一般的地位，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辨别能力。另外，就连尤妮家的化妆棉现在也要限购了 啊！化妆棉还要限购？ 哎、你们出去旅行会囤很多化妆棉回来吗？ 呀， 我一般 我不会， 化妆棉就是直接海淘。 对呀、啊， 就是化妆棉， 不然 都 买箱子里也很占地儿。尤妮家的化妆棉现在一个人只能买十盒。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游客的问题，我觉得还是黄牛或者是所谓那些 炒起来的。 对， 是的， 炒起来的。 不过呢，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这并不是持久的，因为日本现在确实是这些化妆品很稀缺，但是呢，资生堂这个集团已经计划了在2019年会在东京旁边的立木县，以及2020年会在大阪府开设全新的工厂，以加入高端化妆品的投入。在3年之内，他们还计划投入1300亿日元，差不多和人民币是76.9亿人民币，然后以用来更新和投资生产设备。奥尔滨也在设法提升它的生产能力了。公司计划在今年内投入100亿日元，在日本国内生产各种增建的工厂，主要为了生产化妆品和乳液。所以到2020年之后，也许这些限购令就会被撤销了哟， 我们就可以多买了。 前提是我们的购买力没有在成倍的往上 增。 你说的对，我觉得购买力可能还是会不断的往上涨。 真的会，对，他们真的跟不上来。你想想，日本一共就弹丸之地，哪够对吧？供得了我们这泱泱大国呀？ 很夸张， 还是挖掘一下国货吧。 是的，有些国货也是很不错。 我觉得大宝

全副武装， 有一个这样的装备，非常的奇怪。 因为你想啊，如果是咱们的话，想说，哎呀，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可以请我们参与到综艺节目，那我们一定要把最美的一面露给大家。可是范冰冰才不 care 呢，我只要不变黑就好。 因为 她 可能 太美了， 她可能她本身估计已经对于她的美就是习以为常了，觉得不在乎大家怎么样来讲了，因为毕竟自己已经那么美。 对。 另外呢，在今年 Gucci 的秀场上面，竟然 都看不见脸在哪里。 这种比脸基尼的这种装扮竟然走在了秀场上，很奇葩。 所以咱们普通人不可能去入手这样的， 不会， 对，防护物品，因为咱们平时。 但是你们能认出来这是谁吗？ 也不会这样暴晒。这个是 能认得出来吗？ 这是 Gucci 的吗？ 就是我是说，我是 说 他背后的人是谁？这是 Gucci 的，他背后的人是谁？ 国产女星吗？ 是倪妮吗？ 不是，是前一段时间在苦茶雅音乐节上面出现的 Rihanna。 我觉得去音乐节这样装扮还是挺酷的，但是就是真的日常生活中完全不可能。 确实是， 如果给你，如果袁一如果给你这样一个时尚女王这样的一个单品，在一个某个特殊的场景，就是或者你会愿意尝试吗？ 在这个直播间，因为这个直播间这个光也是很强的。 对， 在任何场景下我都愿意，因为没有人会知道我是谁。 好吧， 好，所以女明星们现在对防晒都这么已经是热衷到一个夸张的境界了。其实现在在网络上面也有很多明星在推荐一些网红的产品，无论是防晒的喷雾呀，还是涂抹式的。今天我们都有在现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送上干货了。我们要来在现场，在我们的手上或者是脸上来做一个涂抹式防晒的评测的这样一个工作。那首先还是要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场的四个女孩子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肤质的情况。因为如果要是抹在身上和脸上的话，跟皮肤的肤质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 所以不一定每个人都觉得这一款产品好用或者是不好用。那我先来介绍，我的肤质是干性皮肤，所以我要用在脸上的东西一定要是那种非常非常滋润的，绝对不能说是抹完了之后皮肤会干干的，不喜欢清爽的感觉， 就起皮的那种感觉。 对，即便是夏天也要用很滋润的。 是的，我和小雨这个情况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两位嘉宾袁一和玄子呢， 我的皮肤是面部皮肤是混合偏油，身上的皮肤是非常棒的皮肤。 非常棒的皮肤。 什么鬼？ 很漂亮。但是因为我平时不仅很注重， 脸已经红了耶，好可爱。 不仅注重面部的皮肤，关键是我身上，就是我之前也有在我朋友圈推荐过，我会天天抹珍珠粉，所以我确实身上的皮肤会比我面部的皮肤要好很多。 就是身上就是都会涂满珍珠粉是吗？ 对，就是身体乳或珍珠粉，和上珍珠粉和在一起那种。所以我身体的皮肤就是整个状态很好，不干也不油。但是呢，我面部是比较挑事儿的混合偏油。 玄子呢？ 我脸上的皮肤是非常棒的皮肤。 我们今天嘉宾都是怎么了？ 对，还可以。 他皮肤真的很好，因为我跟他距离这么近，我就一直要偷看他， 真的很 好。 好 到毛孔。 所以今天 没化妆。 今天我在提前跟他们几个人说，我说你们今天不要化底妆哦。 对。 然后三个人给我的反应分别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一梦就是很干脆的，好。 我就一点都不涂。 他经常什么都不涂就来上节目了。玄子前两天我跟他沟通的时候就说，我说你周六的时候不要化底妆，这样我们可以现场来抹一些东西在脸上。然后他也很开心。然后今天最绝的是我跟袁一说的时候，我说你来之前不要化底妆了，他说在镜头前面往脸上涂会不会很丑？可是我本来也不打算往脸上化妆。 就是所以说我们三个人都是属于平时在脸上也没有什么底妆的人。就是可能也就是一层隔离。然后 你为什么要孤立我？ 因为你没有在说你自己。那我们四个人都是妆不太浓的人。但是我今天唯一担心的是，就是我们两个要在这边测评，但是面前又没有化妆镜，往自己脸上抹东西，就是那种感觉，如果没有抹匀什么的， 没有关系，我们小雨有镜子， 我有很多镜子。 对， 哇塞，这是照妖镜吗？ 所以呢，今天我们首先要来评测的产品，这样吧，我们先每个人来推荐一款，就是自己认为还不错的、挺好用的涂抹式的，好不好？ 一款嘛，那真的很难挑哎。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在说防晒产品的时候，有必要把几个概念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市面上，基本上防晒呢，它会分这样几类。商家会说我们这款是物理防晒，完全没有任何的危险性。然后也有人会把物理防晒 说因为它很油，然后会不服帖， 不太好涂抹，我觉得物理防晒 不容易揉开之类的。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它们的原理是什么。物理防晒它是通过产品在你脸上形成一种膜，肉眼不可见的膜，然后通过光线的反射或者是散射把紫外线给弹出去，所以以至于你的身体没有办法接收到这样的有害的紫外线，这样来达到防晒的效果的。那化学防晒呢，它是通过形成的一些物质，就跟护肤品一样，它这些物质是会被你的人体所吸收的，吸收了之后它去这个产品本身去吸收有害的紫外线，而不是让你的皮肤去吸收有害的紫外线， 是的， 来实现防晒的效果。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原理。那然后我们会在基本上所有的跟防晒相关的产品上面会看到这几个字母，一个是 SPF， 一个是 PA， 有些产品上面是只有 SPF， 有些产品上面是有 SPF 也有 PA。 对， SPF 后面跟的是数字， PA 后面跟的是加号。SPF 是指就是 sun protection factor， 它是指的是能够帮助你防止你晒伤的这样一种物质。所以只要它是一款防晒，或者说它叫自己是隔离，它就必须最起码得有 SPF 的指数，不管这个指数后面的数字是多少，是15、30、50还是50加70什么的都可以。但是 PA 呢，不是每一款带 SPF 的产品后面都有的，因为 PA 它是防止你晒黑的。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去到海边，就是你去到夏威夷呀、什么就迪拜呀这样的城市里面，去当地的商场里面买特别强效的防水的防晒产品的时候，它通常只有 SPF 没有 PA。 所以 SPF 是只是防止你不被晒伤。 不被晒伤、对，因为防晒产品它的宗旨就是不让你晒伤，而达到这样的一种高指数到70的时候，它基本上不可能不让你晒黑了。就是我只能保证你不晒脱皮、但你这黑不黑的就已经无法实现了。尤其是高指数的防晒产品，那咱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按 一定要防晒黑呀、 对，就是希望的不仅是要防晒伤，因为这皮肤的健康是第一位的嘛、然后其次也要不让我晒黑。那如果你不想被晒黑的话，那 PA 后面的加号也是需要去考虑的。 哎，我还有一个小问题说到这儿，就是 PA 后面的加号，因为我看到今天我带来的众多防晒产品当中有后面是四个加号的， 对， 也有后面是三 个 加号的、所以它 PA 后面的加号是代表着说，比如说三个加号的要比四个加号的补的时间要短一些吗？ 我这边有一个就是相对比较权威的一个说法， PA 的加号基本上怎么来评判，如果是一个加号的话，它是可以延缓晒黑时间2到4倍。然后两个加号的话就可以延缓晒黑的时间4到8倍。 这个4到8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晒黑的时间本身它定位是多长？比如说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加号的话日常使用就够了，就你不是在外面长期的暴晒。两个加号的话，就是你今天如果在外面走的比较多，户外就可以去使用了。三个加号呢，像日光浴啊，你在海边啊基本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日光浴都可以用吗？ 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参考值，你不能说那我今天涂了一个 PA 后面三个加的，我今天一天我就这么在外面暴晒了，肯定是不可能的， 还是要补的， 只是一个建议性的 参考值。那你说咱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正常在都市当中出门的话，一天早上起来涂抹一次防晒是够的吗？还是说中午还是要补一次？ 如果一整天都在办公室的话， 这一次就够了。就出门前涂一次就够了。 对，因为防晒这个东西一会儿咱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你们是在哪一步去涂 的。 对，我也想问，就是化妆的时候防晒应该哪一步涂？因为我总觉得夏天的话你如果涂太多的话会很油。 我觉得 很热， 如果是在，因为我可以跟大家坦白一件事情，我以前不会在脸上单独涂防晒霜，我这些防晒霜都是抹在身上的。因为脸上的话可能会选择一些妆前乳呀，还有什么散粉之类的，就有防晒倍数了，所以我以为那样就够了。 就是你只挑带 SPF 指数的。 对，也就是说我 PA 的。 对， 因为我们平时的底妆产品它都会有一点点带防晒的这样的功能。 哎，但是我现在在看我最近在用的一款，就是这个，对，这个 BB 霜，然后它就是后面 PA 是有三个加号， 那就完全够了。对对对， 所以这样的话在脸上如果选择这种有 PA 加号的产品就不用再单涂防晒了吗？ 完全不用了，因为它就已经具有 SPF 和 PA 的两种。因为咱们要防就是 UVA 和 UVB。 是的， UVA 呢它是一种全波长的一种光线，它一年四季都有。 UVA 的伤害要比 UVB 更大，因为它波长要长，所以 UVA 是能够完全深入到你皮肤底层的。 嗯， 所以咱们的这个PA 防的就是这个东西，这是后面的加号，所以你三个加号基本上你完全够用了。为什么？就是基本上每个女生都不愿意在脸上涂太多层，尤其是夏天。像物理防晒，它虽然看似成分很安全，它的原理也很安全，它的问题通常就是这样的东西抹在脸上以后，有些人会闷痘。 嗯，对， 是一层膜嘛，闷痘，然后又不容易抹开，然后还容易出油。 嗯， 这是物理防晒的一个问题。然后化学防晒，就大家觉得说，那长期用对我的皮肤会不会负担很大？就是各有利弊嘛。 嗯， 所以商家就推出了很多，又有什么这个滋润效果，然后还有什么修饰效果，然后呢又很轻薄， 嗯， 然后 SPF 指数和 PA 值也都不低的这样的产品。 嗯， 所以每个人手上多少都有一个 SPF 三十以上，PA 两个加号以上的东西。 是的， 对。 但是我今天还问了一下我室友，因为他平时做防晒，我觉得算是在宿舍里比较精致的了。 嗯， 他说，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会用一些什么防晒的产品？然后他给我第一个反应是伞。就是夏天的时候会打那种遮阳伞 吗？他跟范冰冰是一样的，就是他觉得脸上抹了防晒霜还不够。 我以前也会打遮阳伞，这两年我都不会打了，因为 以前也会打， 因为包太小了，装不下伞。 因为我老丢伞， 嗯， 伞就是挺容易挺麻烦的。但是其实伞遮阳效果非常 好。我可以吐槽一梦吗？他今天带来两款防晒， 不是我的，是 我室友 的， 因为他不用防晒，他白成这样，他不用防晒。 所以你是不容易晒黑的皮肤吗？ 我不太容易晒黑，所以我从来都不用防晒的一些， 可能也只是因为年纪轻吧。 没有，但是我会就是夏天的时候带这个遮阳伞。 嗯， 对， 这是个好习惯，就是即使你抹了就是指数很高的防晒产品，也建议你在外面可以多加一些就是外部的防护的装备。 所以原因，你平时在夏天的时候防晒会涂在脸上吗？ 我会 单独涂一层，就是除了底妆之外还会涂一层，还是说你根本就不用底妆？ 我是今年开始专门涂专效的防晒霜的。嗯， 那也就是刚开始而已啊，毕竟夏天也是才刚刚来临。 对，就刚开始而已。我往年都是像你们一样挑这种瓶身上面写着 SPF 加上 PA、BB 霜或者 CC 霜。对，然后呢，像我以前入手过这个 Origins 就悦木之源的这个 CC 霜，那会儿 CC 的概念刚出来，它一般都是有一些修饰的作用的嘛。我可以给大家在手背上试一下，这支是很早期的了，我估计现在都已经升级了好几代了。它是 SPF 20 PA 两个加，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用已经完全够了。 嗯， 只要你不在外面长期的走。 但是 SPF 20的话，夏天如果紫外线很强烈，是不是还是要隔几个小时补一下？ 对， 嗯， 就是如果在办公室的话，我就不补 了。就不需要了。 对，就是早上出门这么一会儿嘛。然后这个抹在手上，它是属于那种偏透明光泽感的， 对， 这种裸色的修饰。 嗯， 它很轻薄，就悦木之源整个的产品都还挺植物的。 嗯， 很纯粹。 这是一款纯防晒还是有 BB 霜的效果？ 哦， CC 霜。 CC 霜。 对，然后味道也很好闻。我觉得可以给我们闻一下 那个悦木之源的那个， 对，悦木之源典型的味道。这是我前两年在用的一款，然后之后我就找到了这一款，就是香缇卡。对，香缇卡。 嗯， 香缇卡他们家这支只有 SPF 15，没有 PA。所以只能在除了夏天以外的春秋冬天来用，就防一些你日常生活当中的 紫外线， 弱的紫外线。 这一支真的有传闻当中的那么好用吗？ 是非常好用，就是对于我这个肤质来说，它混合偏油的人用这个一整天8个小时基本上不会出油。 不适合干性皮肤吗？ 那我不知道。 这一支我前一段时间很想入手，但是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抹上。 我可以试一下。 对， 因为但是当时想入手的时候没有买到。哎，很火 很火。对，因为被王菲带火的嘛。 然后我还 对简陋。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像这种防晒的涂抹式的，它一般保质期是多少？ 每一个产品不一样吧，所以还是得看清保质期。我觉得往脸上抹的都不能超过保质期， 就是不能比如说2年这个样子。 对，2年不可以超过。对，我觉得最好不要拿自己的。 就是你打开了之后最好超过2年就不要再用了吧。 对，每一个产品它都不一样，有的可能它真的是3年或者怎样的。 嗯， 我觉得可以让小雨在半边脸上或者怎么样，一张脸 不行，把一张脸涂了呀。 OK， 没问题，你自己可以试一下，然后到下节目之前跟我们说一下。但是香缇卡那一支的话 SPF 15真的只够就是一年四季当中除了夏天以外其他三个季节去用。 OK。 现在 我今年在入夏之前入手了一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在指数方面以及修饰肤色方面就整个比较全面的一款 SK2 的这一支。 嗯哼， 它的 SPF 是50 PA 是4+的一支 CC 霜。我当时买的时候我还记得我让朋友帮我从日本带的，我朋友还在嘲笑我说买什么 CC 霜， CC 霜都很厚，但是它确实要比我刚刚说悦木之源和香缇卡要更厚一些，就是在 CC 霜里面算是厚的。你们谁想试一下吗？ 我试一下吧。嗯， 好。它的修饰肤色的作用特别好，像这两天我手欠把我右边脸，你现在可以看到因为没有涂底妆，抠出了一个大洞，一个 你为什么总是把你的脸上抠出一个洞？ 哎呀，就对自己很狠，就很想自己把它抠掉，然后抠出了一个大血坑，就非常红的一大片。我每天出门之前拿 SK2 的这一支就可以基本上把它给遮瑕掉。所以调整肤色的效果非常好。 OK， 既然你已经提到了 CC 霜，我今天也有带来两支 CC 霜嘞。一款就是海蓝之谜的这个 CC 霜，但是我之前用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无功无过。它的 SPF 是30 PA 是3+， 是够用的。 对，是够用。你要不要在手上什么的试一下？然后还有一支是安耐晒家的 BB 霜，是 SPF 50，然后 PA 是4+号。我觉得这个涂在脸上的话，就可以取代那个防晒霜，因为防晒霜我还是在身上用的比较多。 你知道我可以插一句吗？因为老妹儿这支我挤出来以后，我就怕的是它已经呈现出水油两种质地。 嗯， 乳油 会比较 对，这样就会比较滋润，就很适合你们干性皮肤。就这样的产品，我只要试用了，我就不会买。 真的吗？ 因为它有油性的东西在里面，就有肉眼可见。因为很多的这样的产品，它是乳油混合的，然后像防晒这种，它会可能有一些，通常你会见到是这种，就是用之前要 shake 的。对，它就是因为有乳油混合在一起的成分。 所以冷妹这一支， 我是不会 建议混合性皮肤用，应该适合干性皮肤的。 对，因为它上手了以后的光泽，你看我现在这个手这边刚才用的是悦木之源的，是完全没有反光的。我刚才用悦木之源的时候已经觉得它很透明了，甚至有点反光，但是跟老妹儿这支比，老妹儿完全呈现一种蹭蹭的发亮的状态。所以适合干性皮肤，因为干性皮肤它需要这种更滋润，然后这个叫什么光感的这种肤质。 确实很明显。 所以 确实上手了以后过一会儿它是会吸收进去的，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可能还是不太适合你们这种肤质， 不适合我们混合偏油。 可以再来试一下这一支安耐晒的BB 霜。 所以你们刚才用香缇卡和 SK2 怎么样？ 我已经涂完这个 SK2 了。 SK2 你觉得厚吗？是不是有点厚？ 是有一点厚，而且它确实是很就是提亮肤色。 我也很想涂 SK2， 可是我没有脸涂了呀。 你 会 用香缇卡是不是？ 我用的是香缇卡。 哎，小雨，你这支安耐晒的颜色会不会买的太深？ 这支是朋友送给我的。 我觉得选 颜色是稍微有一点点深。 对，我是 色号吗？我不知道，但是因为抹到手上觉得是 深。有它这个叫 natural， 这自然色。 对，应该是会偏 黄一些。对， 我是觉得我涂完这个 SK2 我就觉得我不用再用什么粉底啊之类的，粉底液之类的， 是连粉底都不用了。 对， 抹完护肤以后直接用它， 对， 你就可以出门了，顶多再用一个定妆粉。 对对对对对， 我要在手上试一下可以吗？ 可以。 而且它包装好可爱哦。 对，很小的一支， 而且它是那种真空的喷头，所以还挺卫生的。 所以那个因为这一支 SK2 的是原意带过来，它是混合偏油皮肤，然后一梦你用上了之后也不会觉得 没有， 我是觉得这支 SK2 对我来说还稍微有一点点过于滋润。 我是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是干， 觉得 对，我皮肤比较干， 所以我觉得干性是可以用的。我用 而且 它 味道很好闻。 我通常抹完 SK2 这一支以后，我需要用这个纸巾稍微再把表面的油再吸一下然后再上定妆。 我很喜欢这支，因为涂上了之后会觉得就是像刚刚原因的那种形容，手上有蹭蹭发亮的感觉，很 润。所以又种草了是吗？ 干性皮肤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哎，我想问一下，香缇卡的这一支是纯隔离对不对？ 它不叫纯隔离，它带 SPF 指数，它有15的指数，但是没有 PA。 那它算是粉底的一种吗？ 它算是 BB 霜吧，算 BB 霜。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你吗？是因为我想问，如果它是纯隔离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在脸上再涂一层？ 不用，因为是这样的，这两支都带就是修容的作用，它本身都有颜色。 对， 我不太建议涂两层带颜色。 是，对， 那样可能会扰乱你皮肤的颜色。 是的， 所以如果你用了 SK2 的话，之前你可以用一个完全透明的一个 妆前乳，但是我觉得完全没必要、 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 SK2 这一款确实是它修容效果还是挺好的， 对 对，完全就像擦了那个粉底液的感觉， 对，就是粉底， 就是因为伊梦皮肤本身已经很好了，但是它涂上了之后觉得哇，就感觉有点变得不太一样，哎， 是，我觉得感觉还不错，所以 SK2 这款可以给大家安利。 这款好像是混合皮肤和干性应该都可以用，但如果你是那种很纯粹的大庆油田的话，最好就不要再用了。 对对对对， 嗯哼，好， 我觉得可以让玄子介绍一下他这边的，因为他 的 这边牌子会跟我不太一样。然后稍后咱们先把带色的、带指数的防晒这些都测评完了以后，再跟大家说单纯的防晒霜。 好，玄子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今天带来的产品，但我们这一个时段的时间已经不多喽。 我的话，因为刚才说了 CC 霜，我这里也有一个 CC 霜是 Bobbi Brown。 Bobbi Brown 的， 对，它这个可能会偏干一点，但是我这个是最白的一个色号，是粉紫色。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下，我觉得它涂在脸上的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手看这个是 SPF 35，然后 PA 三个加，应该跟大部分的 完全够用， 对，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我用的这个色号来说，还是比较有这个修饰这个脸上的一些小瑕疵啊，就是特别大眼睛或特别明显的可能也不行，因为它毕竟还不是粉底，所以说防晒是够用的，然后有一定的修饰的作用。我觉得如果没有尝试过的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有一段时间的隔离是很流行这种各种色调的，就是绿色调、粉紫色调、 粉色的呀，什么珍珠白呀。 粉紫是适合面部发黄， 我觉得粉紫色是很适合亚洲人的那个。 但是像我这种面部容易泛红的，我就要用绿色调。 哎，我也是面部容易泛红，就这一块， 就是、 苹果区这一块。 对 对 对， 对， 你面部没有泛红，你就是白。 没有，我有的时候会泛红。 但是就是这样一类带颜色的，通常会被大家作为隔离来使用，因为它的修容效果，它的那种粉底般的修容效果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这一支对这一支用完了之后，是不是不能直接出门，还是要再涂一层 BB 霜之类的？ 我觉得你的皮肤状态像伊梦这样就可以直接出门了。 伊梦什么也不涂也可以出门啊。 我一般都是涂完了就差不多就可以上别的妆，比如眼妆什么的完事了。 OK， 好，我们这一个时段的时间已经马上要结束了， 好快哦， 太快了，所以大家不要走开，持续的关注今天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们今天在现场给您种草的是 防晒， 评测各式各样的防晒霜，有带色的，有涂抹式的， 对， 抹在身上的，还有一些防晒的喷雾， 没错， 以及现在在市面上非常火的一些产品。那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肤质来告诉大家这些产品到底适合什么样肤质的你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通过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另外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982。不要走开，在稍后的第三时段当中，我们四个女生还是会来继续进行今天的防晒评测。我是小雨， 我是伊梦， 一会儿见。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赢在创意第十年，期待破壁十岁。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 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灵动一手掌握，智慧知心随行。国美 U7 Mini 5.47英寸全面屏，一手掌握先机，三重生物识别保卫私密安全，智慧系统知我更懂我。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特别呈现听众专属国美 U7 Mini 优惠团购，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送团购获取团购信息，限时报名即刻开启。国美 U7 Mini 握在手里的小确幸。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色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女人和女神之间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resh Radio。在周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呢我们的环节是种草了没， 是 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或者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在现场给大家评测种草的是各式各样的防晒，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先来给大家评测完我们刚刚没说完的带色的防晒， 对，带颜色的。 我们的两位嘉宾 袁一和玄子。 嗨，大家好，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玄子。 好，刚刚在我们的第二时段给大家评测了几款我们各自带来的带色的，就有点就是那种类似于 CC 霜呀， 对， 这种可以直接在皮肤状态好的情况下涂了一层就可以出门的这种防晒类型。 是的，就相当于粉底液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对，然后呢其中呢就发现袁一推荐的这一款啊，首先还是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四个女生的肤质。我跟一梦都是干性皮肤，然后袁一和玄子都算是混合偏油皮肤。所以我们本来会觉得说会不会带来的产品互相试一下会很不合适，但是我在刚刚那个时段发现了一个小惊喜呢，就是袁一带来这款 SK2 的 CC 霜，意外的发现我跟一梦用了之后 也很合适。 对，因为我是在手上试的，我觉得非常滋润，然后一梦在脸上涂完本身他皮肤状态就很好，涂上了之后就觉得天哪，简直是美出新高度，白的发亮， 然后就不用再涂其他的了。 对， 还是提示大家，就是 SK2 那一款呢，就是因为它功效很全面，不管是修容啊还是填充毛孔抚平毛孔，还是它的防晒指数各方面，但是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妆容不算轻薄。所以如果像你夏天特别追求那种清透的能看得出我擦了粉吗那样妆容的女生的话就不太适合了。 那刚刚我们还是简单回顾一下在上一个时段当中给大家评测的几款，我还带来了一款海蓝之谜的那个 CC 霜 在这里。 对，原因用了之后就会觉得说不推荐混合偏油性的皮肤女孩子来用。 对，因为它涂上去之后 太水润，可能太过于滋润了， 对，就可能会出油。 对，而且它妆感也没有那么轻薄，所以大家还是要慎重的来选择。 对，然后还有这一款， 还有这一款，在我脸上 不要在夏天用了，像夏天是不够的。 嗯，夏天是不，哦，你看 防晒 倍 数 不够， 对，完全不够，它只能是作为一个修容的这样的一个最后一步。如果你不涂粉底的话，你可以在香缇卡之前涂一款稍后我们会评测到的一些专项的透明感的防晒霜之后，然后再涂， 再用它来调节肤色，对不 对, 对, 对, 对 ？OK， 这样是可以的，因为刚刚我在脸上全脸涂了香缇卡的这一款，算是隔离防晒吧。 对， 然后目前感觉对于干性皮肤的女生没有什么压力，会觉得还挺舒服的。 嗯嗯哼。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评， 继续来还是来评测带色的吧。 对，再评价几款带颜色的这个防晒霜。 我这边带颜色的就要到粉底了，蓝妹的这一支也是最近还呼声挺高的这款粉底，它是有 SPF 20，但是没有 PA， 所以只能防止你晒伤，但是不能防止你晒黑。 那是不是说明它比较适合在冬天的时候用？ 其实 SPF 20指数并不低，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修容的感觉比较好，然后妆感也不是很厚的这样的产品，像这个还有香缇卡，只有 SPF 指数没有 PA 的产品就可以用在防晒霜后面。 哦， 就因为咱们刚才还没有讨论说防晒到底应该抹在第几层嘛，反正我个人就是会在 最前面 抹完所有的护肤之后就抹防晒，或者说在这个之前顶多再抹一个。 我还是有一点疑问，对于防晒就是防晒之前到底要不要涂隔离，如果抹完所有的护肤顺序之后直接用防晒对皮肤会有伤害吗？ 就是没有伤害吧，因为咱们用的产品都不会很差，所以没有伤害这一说，你只要回家好好卸妆就好了。 OK。 但如果你是特别小心，就是说我一定要好好呵护的皮肤的话，那你先抹一层隔离 也可以的。 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就会觉得说，我要抹这么多层，我怎么在我让我的妆容轻薄？不可能了。但是呢，也有一些真的很轻薄的隔离， 就是那种透明的，我感觉是很好。 对，所以说一下，我强推这一支。这是阿玛尼家的这支隔离，是我用过最好的隔离，没有之一。它只是隔离，没有任何的指数和其他的多余的功效，它就是认认真真的做一支隔离，没有任何其他的杂念，不朝三暮四。 我也带来了一支认真做隔离的隔离， 你可以拿出来 PK 一下。 对，就是这支 TF 的隔离，什么都没有。认真的做一支好的隔离，所以要不要让他们两个 PK 一下，看看适合什么样的肤质？ 就是两个手上来比， 可以 试一下。 原因可以先把两个都涂一下， 我们可以互换一下。 手背上的肤质是属于就是很棒的皮肤，所以可能都比不出来。 那我和小雨也试一下原因这一块。 好， 来。我 先来说一下 TF 的这一支涂上来是乳液状的，但我那一支是一透明啫喱状的， 哦， 它们俩的质地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先镜头看一下我这边是一个白色的乳液质地的一个隔离，然后延展性很好，就像在抹一种，就是像在抹护肤的乳霜一样。 对， 所以确实是还挺亲和力的。 但是对于混合偏油肤质的女孩，你觉得是适合的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隔离呢，你不能着急说看它当时抹上去的一种状态，因为隔离它要也有一种在脸上成膜的 经过时间的检验 这个状态。 而且如果隔离比较好的话，整个的妆容感也会比较好。 可是 TF 的这支抹上来现在的状态是整个我的手背会变得比较 油 亮泽一些， 对， 但我那支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它上脸以后很好延展，你们应该能感受到的，延展性很好，但是会给你带来一种哑光质地的妆容。 是的， 瞬间哑光。 而且这个涂上之后手背上也是会有一点有就是发亮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会瞬间哑光。 对，而且 你摸上去都 没有什么味道。 对，它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的， 完全没有味道。 对， 我觉得是有味道，但是很好闻的那种， 就是很清淡的那种。 对，非常清淡。哎，玄子，你现在脸上有 涂 东 西 了吗？ 就是你手里拿的那一只让我试了一下，在脸上，就是这个小 哎你现在是已经涂在脸上了是吗？ 抹了这层隔离。 对， 所以我那只阿玛尼真的很推荐给混合偏油，混合以及混合偏油和油性皮肤，简直就是亲妈粉，可以成为。 那我你觉得我们干皮的， 我觉得会有一点干， 对， 但是夏天没有 问题， 对 吧？ 对，冬天用的话会有点干，但夏天干净皮肤用这支也没有问题， 而且摸起来现在这个皮肤滑滑的那种感觉，对，还是不错的。OK， 然后我和玄俊玩 TF 这个都有点搓泥， 真的吗？ 对， 看来肤质真的很重要。哎，一梦，你可以再试一下 TF 这一支。 好，我可以试一下。 因为之前我刚入手这一支的时候，有带到直播间来，然后推荐给一梦，对，因为我们两个肤质是一样的嘛，所以经常会分享一些这种产品。你当时好像觉得是好用的， 对，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挺好用的，而且它是这个乳液状的这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我涂应该没有，因为上次我已经试过了，而且阿玛尼他们家这一款和 TF 这一款比起来，它香味可能 TF 的香味可能更浓一些， 对，因为我作为干性肤质推荐给大家 TF 这一支隔离呢，也是因为它就像刚刚原因说，涂上是那种在涂护肤品的感觉，不是在涂化妆品的感觉，而且它没有任何的防晒的倍数，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后面可能你还会涂一些气垫 BB 霜呀之类的， 所以那我觉得这支妆前乳应该适合你的，因为这支 YSL 也是一支新款，应该是去年的下半年 去年 出的， 对， 说是可以裸妆之类的，但是我抹就会觉得面部泛油光比较严重， 所以可能会比较适合干皮， 对，你们可以试一下， 好呀， 是一支认真的 让小雨试， 认真的隔离什么也没有吗？ 对，但它会有一点点微微的裸色的那种 感觉， 这支你用了之后觉得不适合你吗？ 我用完以后就控油效果完全就是为零，几乎为零， 哎，真的，就是这个 TF 和阿玛尼 好滋润，哎，涂上了之后 是很滋润， 感觉手背上，大家看一看一下，感觉手背上是在冒出水珠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 精油的需求真的不一样， 简直是干皮亲妈，哎，这 阿玛尼的那个感觉有点类似，就刚 涂在 手上的， 它 涂 在手上要就是阿玛尼那一只是会瞬间的吸进去，但是这一只会有多余的水分出来，我觉得这一只可能更适合干性皮肤， 更适合干性皮肤， 好喜欢哦。你要试一下， 你们可以拿走，你俩可以拿走啊！真的， 真的不适合你是吗？ 对，因为玄子手上这支 YSL 跟我那个应该差不多系列的，但它这个是带修容的 啊。 然后 啊，小雨那个园艺的这一款就是完全是隔离 妆前乳，对。 所以这一支你就是已经闲置了吗？ 闲置很久， 那我可以拿走吗？ 拿走， 好的， 也很好闻， 哎， 味道很好。 提醒大家，我们正在给大家做的评测呢是各种各样的防晒，现在说的是带色的防晒，就比如说是 CC 霜呀、BB 霜呀，或者是一些妆前乳隔离。刚刚我们评测到了这一支是原一带来的 YSL 的这一支隔离霜， 对 对，然后呢，这一支是它作为混合偏油性的女孩子觉得非常难用，完全不控油，但是呢作为我跟一梦这样干性皮肤的女生就会觉得哇好滋润，还不错，对，所以也是给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些选择，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听说哎它很好用，但如果你是混合偏油你就可以不选择了，是的， 所以玄子手上的这支 YSL 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我那支 YSL 一样，因为它这支带修容的防晒 嗯， 对， 然后这个其实是的，就是 玄子可以离话筒再近一些，因为玄子声音有一点偏小， 对，然后这个的话它挤出来跟那个刚才那个也是水油分开的，所以肯定是还是更适合干净肤质的， 所以你用了这支也是被你闲置了吗？ 这个怎么说呢，它被我闲置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色号对我来说有点深了， 你可以不用这样解释，你可以说我暂时还不想给你们 我并没有管他要啦， 很深，然后就它可能是自然肤色还要更深，我就不知道当时它是怎么出现在我们家的，因为我们家除了我和我妈之外没有任何化妆品，然后我妈比我还白，所以我不知道是谁这么想不开送她这个色号。 我要试一下这个色号， 是 它上面写的感觉像是，哇， 真的很黑， 就感觉已经到了那种 就是小麦肤色的， 对对 对, 对， 这么黑吗？ 啊，那我觉得还是，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一支主要你不是觉得说它不控油，而是颜色的问题，对不对？ 色号太深了， 而且它确实是就是也是比较滋润的那一种。 抹完以后，如果全脸抹，你看现在我抹在这边手上以后，整个这边就暗了。这边比下面要暗一些。 哎，今天 抹完全脸，可能大家 通过这期节目，我就发现说原来干性皮肤和混合偏油的皮肤，就连在手上试都会有区别， 有区别， 会啊会啊， 对 会啊， 所以 大家挑东西的时候，千万就不要随意的盲目跟风，还是要最好先去尝试去试用一下， 对， 而你到了专柜以后，你也不要用完说哎不错，你最好现在去逛一逛别的， 对对对， 隔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再看一看你两个妆容是不是依然还是让你满意的， 是的，有些时候只有适合自己肤质的产品才是最好用的， 所以刚才我们推荐了一些带颜色的， 嗯， 还有像刚才袁一推荐的，比如像 Armani 还有 YSL 的这一款是不带颜色的， 嗯， 透明的这种质地的， 我感觉不带指数，它只是 对不带对不带指数的这样的 认真的隔离 是，所以我们接下来再推荐一些就是 单纯的防晒， 对 好好 单纯的防晒的一些产品。嗯 所以你们先开始吗？还是我这边先开始？ 你开始啊，你今天是防晒小达人呀。 是啊，我首先我要先推的是这一支，这是来自瑞士的一个牌子。这支牌子因为它不是开价产品， 嗯， 所以不太好买。这是我在美容院偶遇到的，然后它的味道呢是那种高级香水的味道。我觉得可以给每个人手上稍微挤一点。 好， 我觉得防晒这个东西呢， 可不可以给我们这边一张那个卸妆纸巾？哦、不然的话可能会试不出来，因为手上东西太多了。 我觉得它的就是这种防晒的好处就在于它是没有颜色的， 嗯、 就它没有任何修容的状态， 嗯、 你不用担心说我的皮肤的颜色会因为它而改变。所以在用这些防晒之前，你已经把所有要调整的肤色都已经调整完了，皮肤在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时候再涂它，嗯， 效果会不错。 对，效果会哎，真的。 哇哦， 对， 你的手也很嫩。好，哦，这个是乳液状的。它有颜色吗？ 没有颜色、 哦、没有颜色。 换一个手吧。 好， 试一个手吧。 好， 你可以试一下 闻一下它的味道先。哇，真的好香哦、哎、 真的是高级香水的味道。哎， 然后它是一支物理防晒， 物理防晒 在抹的时候也不会感觉到它不好延展。 哎，我竟然因为之前我有用过物理防晒，在好几年前、 嗯、 但那个时候用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太难抹了， 对， 是那种膏状的， 是， 但是这一支不会，而且涂上了之后觉得还它是不是还甚至还有一点修容的效果，因为会觉得手还变白了一点， 变白一点， 对对对，因为防晒基本上是白色调嘛， 嗯， 除非要么就抹上去是纯透明的，像这种抹上去以后，你的肤色会就是会提亮一点。 这一支我很喜欢，因为它涂上之后就是有那种护肤品的香水的感觉。 那你干性皮肤抹上以后会觉得很崩吗？ 啊？ 会崩吗？ 稍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有点 有一点点，对， 就是它这个物理防晒，就是因为它会形成一种膜嘛， 嗯嗯， 所以它会稍稍有一些这样的感觉，但是咱俩就不会有， 是所有的， 所以这是 物理防晒都会有一点崩的感觉吗？ 可能多少会有吧，但是我俩就没有，就 所以今天这个位置做的真的很好。 对啊，所以袁一你可以再来展示一下刚刚的那一支隔离高级香水味道的、 啊、防晒 啊，防晒霜。 对 对, 对, 对， 这一支就很适合混合偏油或者是油性皮肤的人来使用、 嗯、对，其实中性也可以用它、 嗯、 就是物理它在物理防晒当中是属于绝对好延展的。 是的，但是像 也很轻薄，关键是抹上以后没有妆感、 嗯、 你我觉得它是属于你在妆前抹和妆后抹都可以的一支防晒。 嗯, 嗯， 所以就是不太适合我们这个干皮的妹子。妆后抹的话妆不就花了吗？ 不会啊，我说的妆后不是说你抹完什么腮红、 哦、 还是眼影什么的，就是 打完底之后 抹完粉底以后抹它都可以、 嗯、 现在咱们不是手上都已经有这个防晒了吗、 嗯、 我觉得可以在防晒的基础上抹一层粉底。 可以、 啊、 小雨可以试一下， 我们俩抹我们适合的粉底，你们俩抹你们适合的粉底。 好，小雨试一下。好的，那咱们就抹。 我抹的是我带来的懒妹儿的粉底，然后玄子抹的是他自己带来的 Chanel 的粉底。你们俩抹 粉底，我抹的是这支 CC 霜。 那你 用用这个， 你要抹 SK2 那个啊？ 好好好 ，SK2 那个也相当于是一个粉底了。 这一款，好好。 所以在这个不好意思，在这个防晒的基础上抹一下这个隔离，你们可以看一下、 嗯， 或者是粉底，你们觉得会不会影响到后续彩妆部分的上妆效果？因为这也是很多人在挑选防晒的时候会很挑的一个问题 啊。好喜欢这一支，真的被彻底种草。 如果防晒不够好的话，延展性和贴肤感不够好的话，它会影响到后续的彩妆。 嗯，好好闻啊，我觉得没有很影响。你看，我觉得不影响，因为我跟一梦在手上试的这一支粉底呢是 SK2 的这个 CC 霜、 嗯、 然后刚刚我们也评测过了， 它确实有一点点厚重， 对，它很适合干性皮肤的女生，所以刚刚那种物理防晒的紧绷感一下就被这个涂上之后就没有了，对，冲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支涂上之后完全是 OK 的。 对, 对，所以也证明了说这支防晒它不会影响到你后续彩妆的一个上妆。 是的， 感觉对。然后也可以，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先抹这个粉底，然后再抹防晒，也可以试一下。我觉得这个前后的步骤没有一个强行的。 先抹粉底再抹防晒，不然我们用 最火的这个安耐晒来试一下好不好？ 可以啊。 对，我跟一梦今天分别都带来了安耐晒的防晒，但是呢他带来的应该是最著名的那个小金瓶。 对， 小金瓶。 我一直不懂安耐晒这几个颜色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从来没有买过安耐晒。 我带来的这一支是最近刚刚入手的，但是我还没有使用过，是给孩子用的。它好像说里面有一些成分是不会对儿童的皮肤有伤害，但是大人也是完全可以用的，因为他们这两支防晒 SPF 指数都是50+，然后 PA 都是，哎，甚至我这个还要多一个加号，金黄色的这个小金瓶是3+，然后我手里这支儿童版的安耐晒是4+，所以不知道有什么区别，不然我们两个都试一下好不 好？ 好， 没问题。 那我们试，我先 我就试我。 我还是有个问题，你先涂着，然后顺便把这个问题问一下。 好， 就是小朋友涂防晒是我还挺赞成的，可是大人抹完防晒都会卸妆，用卸妆油，小孩怎么办？ 小雨， 你 瞬间这个问题简直就是问倒我。哎，那我想知道马修现在会涂防晒吗？ 我只给他抹过一次，抹完以后我洗就是揪心了很久，我在想怎么能给他洗干净。 你说的太对了呀， 因为我只给他买小朋友品牌的防晒。 所以是不是，但是这一支就是小孩子用的，因为 它 的包装上，对啊，包装上面就是写的儿童用，所以我就在想会不会是说，回去也可以研究一下，会不会是说儿童用的防晒霜就不用卸妆呢？ 它是物理防晒还是化学防晒？你得先问一下。如果是物理防晒会好很多，物理防晒基本上就是清水就可以，因为物理防晒是不防水的。 哦，我觉得 很难防水。 我对，也可以现场来评测一下这一支所谓的儿童的跟这一支安耐晒著名的小金瓶，他们两个涂起来有没有什么区别，你可以给他们传到那边去。 好，我现在手上涂的是这个金色的，你们可以试一下这个婴儿专用的， 婴儿专用和金色都给他们，让他们感受一下有没有什么区别。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进行我们今天的种草各种各样防晒霜的这样的评测的一个推荐。 现在已经推到眼花缭乱的感觉， 眼花缭乱。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在使用防晒霜的一些经历，或者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 我大胆猜测一下哦，这支安耐晒的所谓儿童用跟我刚才说这支来自瑞士的这个不开价的美容院的品牌可能都是物理防晒 哦， 因为它的就是那种成膜感特别明显。 嗯， 你们自己用的时候感觉到吗？ 对，我小雨用的是那一款。 对，我感觉成膜感很明显。 对， 所以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说它这一支是专门给儿童用的了。 对， 那我就在想物理防晒这种成膜感难道就不用卸妆吗？ 所以就是 你这个问题深深的影响到了我。哎， 对， 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然后我家是一个小女孩，所以我非常怕晒黑。每天出门之前我都会让阿姨给她涂满防晒霜，甚至连露出的地儿都要涂，胳膊和腿都要涂。因为我们全家除了我，然后她爸爸和她奶奶那边的基因并不是很白的人， 那涂防晒霜没有什么用， 所以就是会很担心她变成一个黑孩子。 不会， 其实没有关系啦，就是我觉得可能对小朋友来说更安全的还是一些防护的措施，比如说帽子。 嗯，对 对，比如说长衣长袖，一些就比较长的，对，就是这种遮阳伞之类的会更好一些。 OK。 嗯， 就是 防晒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心理安慰吧，对于女人来说可能它很重要，但因为咱们成年人可以去卸妆， 对，小孩子 做一个清洁，但是小孩子很难。 哎，那你们要是那种纯的是涂抹在身上的防晒，涂完了之后晚上你们怎么卸掉呢？ 我都会很担心沐浴乳洗不干净，我都要用就是卸妆油先抹一遍。 天哪， 对，因为有一些 你要把身上也抹一遍。 对呀、啊， 那如果你穿了短裤的话，整个腿的面积全部都要用卸妆油吗？ 前些年很火的那个就是防晒品牌叫水宝宝吧。 嗯， 哇，它简直了，它就是太难洗了，就你觉得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那肯定很防水， 对，太防水了，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用洗澡把它洗干净，就是绝对洗不干净。 天哪，太夸张了。哎，你们两个人现在都试用了？ 我试用了这支 儿童版的， 它有可能是物理防晒。对，这是金 玄子试用的那一支正常版的呢？ 我两个都试了，在同一个手上。然后我觉得就是宝宝用的这个，就像袁一说的这样，应该是就是因为它成膜感真的是非常明显，就是因为就是左右两边相比之下，真的是这边会 会略厚一点的。 嗯， 对。然后呢，金瓶这个呢，就是应该就是普通的安耐晒的防晒霜的样子。然后其实我这还有一个银瓶的安耐晒。 嗯，银瓶的有什么区别？ 据说是说。它跟金瓶相比，它会更滋润一些。 我在我心中，所有的什么白瓶的呀、银瓶的呀，都是美白版的。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会修饰的作用更强一些。 Uh-huh. 然后这个可能就是基础一些，强效一些。 哦、 uh-huh. ，因为不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比如说那种这种护肤品啊，或者是这个防晒啊这种的，如果滋润了，可能它的这个就是功效就没有那么强了。Uh-huh.我反正我据我了解是 这个样子。 这样 玄子，你有长时间坚持过用安耐晒吗？你觉得它的效果真的有想象中就是传说中的那么神奇吗？毕竟就这个产品这两年都卖到脱销。 我觉得就是可能更多人用它是觉得会很安心吧， 但是大家都用，如果我不用我就输了。 我的确是管用， 它已经很红。哎， 对，非常 红，就连红到我回家发现我妈在机场，她出去玩都买安耐晒的防晒。 因为我一定会告诉她呀，说她买这个就买这个，要买这个。 对、 对。 但就是它的防晒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嗯哼。 就我说一个事儿，就是我去年我去了一趟香格里拉。 嗯哼。 然后呢，那里的 紫外线很强， 紫外线真的很强。 来试一下。 然后我当时是就是脸上、脖子上就露出来的部分，我用了这个，但唯独我就忘记了耳朵。因为我是短头发，那个时候我也是短头发，然后就耳朵就爆皮了，然后别的地方就完全没关系。 你太伟大了呀！你用亲身的经历来告诉大家， 对， 这个其实还是管用的。 就这一圈， 我用了一下，在一个手上，这边用的是金瓶的，这边用的是银瓶的，就是金瓶这感觉像抹乳液一样，很润。虽然它会有一点点油油的感觉，但是那种滋润感油油的。和这个金瓶抹完以后就硅感还挺重的，就是你会听到那种 啊 滑溜的声音，就是硅感，你知道吧。但是这个银瓶呢就觉得很润。所以我觉得可能抹在身上又怕蹭在衣服上，抹在脸上就肯定会，反正它防晒效果应该是不错。 对， 然后以及它的滋润感会不错。可能会更适合干性皮肤。那你当时去香格里拉抹这个银瓶的， 我 在脸上拍照会觉得很反光吗？ 我又上了底妆。就在这个， 所以就会好很多。 对。 那你是先抹的银瓶再抹的底妆？ 对，我是先抹的防晒，一般都是。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会选择先抹防晒霜，如果是抹专业的防晒霜的话，先抹防晒再抹底妆，因为这样底妆可以中和掉防晒给你带来的一些就是妆容上面的一些不和谐的地方。 是的，刚刚我们也是用第三个时段的最后一点点时间来给大家评测了安耐晒这一支防晒， 对它的不同的颜色的瓶子，然后它的不同的功效。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稍后回来的最后一个时段当中，还会继续来评测各式各样的防晒，以及就是纯正的涂在身上的防晒，还有一些防晒喷雾。 是的， 来看一看哪一个到底是最好用的呢？稍后见喽。 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

这些。 刚刚在我们过去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在脸上和手上试了各式各样的产品。 对，我终于明白什么叫防晒小达人了。就是袁一说的真的是很专业。 对呀、啊，他今天就是我们防晒小达人的主讲人。 没错。 哎，那刚刚我们也是评测了很多，比如说像带色的一些 CC 霜呀， 对， 底妆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隔离呀、啊然后就是那种可以调节肤色的隔离，各式各样的，包括我们也评测出来了很多适合混合偏油性皮肤， 还有干皮， 对，包括我们在手上试都会发现，因为我今天现场我们刚好两边，我跟一梦是干性皮肤，然后他们两个人是混合偏油性皮肤，试用的感觉真的不一样，所以在这儿也是要再次跟大家强调，如果你来挑选这一夏天的一些隔离防晒底妆的产品的话，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肤质，不要来盲目的跟风某某明星的推荐，对，还是要来根据自己的肤质来真正的评测一下。那接下来今天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呢，要来跟大家评测一下涂抹在完全是涂抹在身上的防晒。 是的，是的。 对， 脸上的我这边还有两个重磅的没有讲。 哇，那你快点讲重磅呀， 快点 讲重磅呀。 突然在就是在想要总结一下，说大家如果现在今年夏天想要入手一款比较适合自己的防晒的话，怎么去入手。如果你手里面已经有不错的修容的产品，不管是粉底还是底妆还是什么 CCBB 什么的，那你就买我们刚才评测过的这些不带色的防晒。其实是性价比最高的，像安耐晒这种很火的，它应该是面部和身上都可以抹。 对 对吧。然后接下来我要说这个牌子是我最近刚刚发现的一个来自中国的一个品牌，然后他们家是有一个专利的，就是具体的那种就是很学术的东西我可能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跟大家讲，但是我要说的我看中他们的点在于，这支是洗面奶，这支是防晒霜， 都是一个牌子的， 都是一个牌子的，这支是防晒洗面奶，就是我相信一定会有 防晒洗面奶是什么， 对，一定会有人说说，哎，我真的很懒，我脸上多抹一层我都不愿意，那好，你可以不抹护肤，你可以不抹隔离，你可以不抹 BBCC， 不抹防晒霜， 那你就得洗脸吧，对对呀、 所以如果你有这支就是防晒洗面奶的话，每天早上基本上大家都不会使用洗面奶的清洁、那你就早上只要在用清水洗完脸以后把脸上的水熨干，就不要让它滴水的时候抹上这个洗面奶，我给大家感受一下是什么样的质地，它是一个其实还蛮容易流动的一个乳液的质地， 它是乳液的， 会起泡沫吗？ 它没有泡沫， 就是它可以抹在脸上之后停留在上面不被洗掉是吗？ 是 这个意思吗？ 你把水分硬干，然后抹上那么一层在脸上，只要遮盖住原来的肤色的厚度就可以了。你不要真的去搓脸，你就这么像面膜一样敷在脸上就可以了， 不用再用水洗掉， 然后等个大概三分钟，两到三分钟 的 时间再用水把它洗掉。有些人说，哎呀，那它得防晒呀，我是不是得保证它存留在我的脸？ 对呀、 我是不是应该用纸给它擦掉一点就好了？不，你就大胆的用水洗掉就可以了。洗掉以后你会发现脸上变得滑滑的，但不是那种油的滑，是那种润的滑。 哇，这个产品好不好买？ 就是还我是因为一个朋友，他正好就是他正好在做这个代理，然后他给了我这个，然后他的这个官方的宣传说他如果入水的话可以防晒80分钟，如果不入水的话其实有8个小时的防晒，但是我觉得这都只是商家的一个参考值、 是的， 它的 SPF 是30，所以完全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够用的， 完全够用啊， 对，完全够用， 只要不去什么特殊场合。 它是那种防晒霜，并不是防晒黑的防晒霜。 OK， 所以在后续你可以再选用一款带 PA， 对，可以再薄薄的涂一层什么 CC 霜呀、气垫 BB 都没有问题。 这个洗面奶用完之后，就是你水洗完了以后，你后续可以正常抹护肤，都没有问题。它也是在脸上成膜的那样的一种。 而且我觉得刚涂在手上的时候，就是凉凉的， 对，很舒服， 对对对， 就是完全没有那种就是防晒霜带那种油腻感， 很喜欢。 然后配套的，我买了他们家的这个防晒霜，我觉得这个的点在于，我刚才还给玄子试了，它有一个刷头，让我更正常， 很方便。 就是它刷上去补的时候，你要用多少就挤多少，挤出来以后你抹在手上， 小雨真的又中 了， 你看我的眼神， 对，很渴望， 非常透明，就抹上去以后不油亮。 然后也不会紧绷。 这个是有那个 PA 值的吗？ 这个没有 PA 值，只有 SPF 值，所以它是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防晒，而不是一个护肤防晒。 洗面奶那个是有 PA 值的吗？ 都没有 PA 值，这两个都只有 SPF 值，所以都是适合日常来使用的一个专业防晒。 那你能不能快点给我用一下？ 好好好好 很猴急，好， 对， 因为我是一个对于这种刷头无法抗拒的女生，哎，非常喜欢这种刷子。 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你到后续补起来也会很方便， 对， 不会弄得满手都黏黏的。我要把它的专业术语找出来跟你们分享。 好呀， 因为我觉得这样才比较有说服力。 小雨可以试一下。 好， 它这个刷头好舒服。 你们刷完以后干性皮肤会觉得干吗？在手背上？ 这个刷头很像是那种睡眠面膜的刷头。 对，就总之还挺舒服的。 哎，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挤出来耶。 它能看得出来， 这样是挤出来了吗？ 算是吧，因为我刚才挤了， 因为我在手上是有白色的。 哦，是有的， 就是它这个防晒霜就它的， 而且我觉得这样还不会浪费，你知道吗？ 刷子实在是太舒服了，忍不住在手上一直蹭， 好，又不油也不干也不腻，就很舒服。他们家的专利是叫做，我看看哦，要念给你们听。 好， 是医学认证，说这款洗面奶洗干净以及硬干水分之后，它的活性防晒成分和 UV 防晒保护膜仍然会留在皮肤上。申请的是在欧洲申请的全球专利，叫 Wash On 科技，配合独有配方，在每一毫克平方厘米，也就是医学建议有效成分的一半，就可以发挥它的防晒作用。 哇哦， 它是一个宽谱防晒，就虽然它没有 PA 值，等会儿，这支防晒霜是有 PA 的 ，PA 加加加 ，OK，PA 三个加，但是这个洗面奶没有，它虽然不是没有 PA， 但它是宽谱，宽谱就是我刚刚说的可以防 UVA 的。就是那个波长最长的紫外线，对，所以它其实相当于已经是比较全面的一个防晒霜。 而且毕竟是一支洗面奶，拿现在我们市面上几乎没有见到过洗面奶是有防晒成分的，对，所以很棒。而且刚刚袁一也在说，那一支配套的防晒是有 PA 值的， 对 30， 然后 PA 三个加，日常生活中也完全够用了。 OK， 你用在就是底妆之前，不管是你的 BB 还是 CC 之前，你用它，然后你就只要用一个香缇卡，就够了。对， 很棒，重磅推荐。 对，这是我重磅推荐的。然后其实我这边还有一支 LP 的。这是双管的，你们应该见过，就是专卖店都有卖的。它是一半是日霜，一半是晚霜。它主推的是性价比，说它的日霜当中带 SPF 30。但是这款我可以给你们两个干性的试一下，这个全的试一下，就是非常不适合混合偏 油。那你可以送给我们呀。 夜霜的部分、晚霜的部分，我还是需要的。 哦，它是你挤哪边就是哪边的是吧？ 现在如果只日霜的话，它是有 SPF 30。 哦。可以直接当成防晒来用是吗？ 对，就是日霜，然后又是防晒。 哇哦， 是有 SPF 指数的。 原因真的是有很多的宝贝了， 因为很润，对，太润了， 就涂了半天，然后还是亮亮的。 对，就这种亮亮的妆容是我们混合偏油都不喜欢的。 对， 可是干性超级爱的， 好喜欢哦。哎，它的晚霜部分同样也是这么滋润的吗？ 晚霜的部分你们要试一下吗？晚霜我觉得滋润都 OK， 它晚霜 我大概能 get 到，不用试了，大概能知道。 晚霜是属于一个质地比较润的，都没关系。晚间就应该是皮肤好好修复和吸收的过程。对，这个反正如果混合偏油，你身边有人向你推荐这一支的话，就不建议你入手。 但是冬天的话还好吧？ 冬天你也不需要 SPF 30，也就有点过了。 现在我的手已经猪刚裂了。 对呀、啊，手上涂了太多东西， 进不进去，对，完全进不去。 是好。玄子，你那边还有什么要推荐给大家的防晒产品吗？ 防晒的话，我这里其实有一个，大家知道这个加纳宝这个安利的这个防晒霜，就纯防晒，但是这个其实是那个我买它以后买那个防晒霜里面送的一个 送的小样，因为它通常会90毫升送15毫升， 但它 不 是， 对不对？ 它是 BB 霜 哦， 然后它的防晒指数是 SPF 是50+，然后 PA 是4+，所以它应该是很防晒了。 对， 但它确实是有颜色的，它就是跟就是挤出来是一般 BB 霜的那个样子。 对，加纳宝的这款防晒已经红了很多 多很多年。 对 对, 对。最早的时候，在2010年的时候推出的时候，我现在手上拿了这款。然后呢，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换了全新包装。 嗯， 对，因为 小了是吗？ 对，因为它是涂抹身上的，我几乎每一年都会，嗯，也终会有换过其他的，但是这一支是我用过最持久，然后每一年夏天我身上涂防晒都会用他们家，可能刚刚一入夏的时候就会囤4支5支，因为我会大面积的涂抹，嗯，所以他们家的这个防晒我非常的推荐。然后这两支改版前和改版后我看不出什么区别，都是 SPF50+，然后 PA 都是4个加号的， 嗯， 对。但是呢它新出的这一支，因为我这两天有在用，用了之后我会发现它是那种有一点水润质地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这个是涂在皮肤 身上，对， 身上 胳膊和腿上我都会涂满。 哦， 天哪， 这个真的还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我前天 试一下，对，而且它的性价比很高，抹在身上的话，它一支的价格大概是人民币，大概是180块钱左右吧。然后我每次都会囤4个，这样够，基本上够我一夏天涂抹全身。 对，100多块钱。 可 是你们不会觉得抹在身上要用涂抹真的很麻烦吗？ 但是我跟你讲，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还会带来一些那个喷雾，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先涂一层安心，嗯，而且这个不会厚重，你们可以试在胳膊上可以试一下。 确实是原因，可以试一下。 你知道，因为我有戴戒指的习惯，所以我每次抹这种东西的时候，我还把戒指摘了。太麻烦了，但是确实挤出来觉得质地 对，这一支是非常红。然后 在脚背上，我最在意的是我的脚背会晒黑。 对，这一支算是网红款了， 这 连续销量很多年都是 这个 大概3000日元吧，180块钱左右。 还好。不得不说，它换了包装，还是看起来敦实了很多。 对， 没有什么区别是吗？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哎，我也不知道，我再试一下以前的这个版本。 对。 可以看，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啊，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这是旧版包装， 嗯， 就从味道啊， 这个是旧版 的，没有什么区别的。 新版是今年才换的嘛？ 我看上去新版好像会更高级， 对， 嗯， 味道好像不一样，我觉得旧版里面酒精味更重一点， 嗯， 是因为你放的时间，它好像 是，但 是 旧版的也是去年的， 是不是不一样穿了？我怎么总 有可能。 好，这个是我们推荐小雨力推的一个 网红款的防晒霜， 身上涂抹的。 对，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身上涂抹的，也不是涂抹，是喷雾这样的。 嗯，哎，你们那边还有身上涂抹的吗？ 对， 你们说完的 没 有吗？ 我身上现在只用喷雾的。 OK， 你只用喷雾，那你就先来讲喷雾喽。 因为去年开始不就是古力娜扎嘛，那个 还有迪丽热巴他们， 对， 我今天有带来。 然后当时日本的药妆店都被抢空，我当时让我老公去，正好只剩4支了吧，全都抢到了之后，结果在结账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中国的游客问他说：“你能分我2支吗？”我老公很好心的就让给他了。 你老公怎么是这样的人？这种时候为什么要谦让？ 然后当时我回来还骂他呀，我说你凭什么谦让给人家？后来我用完打开了用了一瓶之后，用了一次以后，我说还好你给了别人2瓶，要是给了我4瓶，我可能会骂死你。你不好用， 不好用。 你看， 所有人 都说不好用， 就是我就不在现场喷了，因为它真的不好用。不好用的点，我先来说一个，就是非常的难以延展，因为它涂在身上之后是有颜色的。 它喷到这边以后，这一块就是白色， 就变成一坨，变成了一坨。然后呢，你就要用手很大力度把它给涂抹匀，但是很难弄开。所以咱们用简短时间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防晒小达人，就是你们在选择防晒喷雾的时候，觉得达到哪几点算是一个优质的防晒喷雾？ 不呛，那个不呛呢，就是不能像这个叫娜丽丝对。不能像这娜丽丝一样喷出来是干粉状的，干粉状真的很呛鼻，然后家里有老人小朋友什么的，可能还会得支气管炎之类的，这很麻烦。然后其次喷到身上一定要能够及时的喷匀，我就很推荐这支 Crystal， 就叫水晶。 对对对， 它的喷的效果就名副其实， 对， 喷出来就是这种， 而且可以稍微 在对着一个地方喷再久，它也就是透明的。 对， 然后你 不会像白色的那种雾一样， 有点像油状的，你过一会儿不管它都吸收进去了，吸收得很快，所以呢延展性也非常的好。 我记得好像是对，记得是那个迪丽热巴说在上那个某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他就一下子用了将近10瓶。 他 用的是这个纳丽丝， 对对对，用的是纳丽丝。 还什么时不时就补一补，这种喷雾呢，确实是补起来会特别容易， 对，很方便。 像纳丽丝这样不容易喷匀的， 对对对，还是不要 了。我不相信女明星会随时拿出来。 但是我个人不是非常喜欢这一支，哎， 为什么？ 因为这一支我觉得它喷起来。味道太香了，然后整个喷完了之后会觉得周围都是乌烟瘴气的感觉。 喷雾的基本上都是这样。 你们有试过在车里喷那个吗？ 没有， 当时我快疯了， 就感觉自带那种雾的效果。 对，然后 然后 我说我是在仙境里。 所以我想给你们推荐的这一支就是安耐晒的这一支喷雾，这一支我觉得是可以，它中和了他们两个人的缺点。 我想试一下， 你可以试一下。 我也试一下。 对，它既不会说涂不匀，又不会说那么的烟雾缭绕，像到了仙境一般。 啊，这个也是， 可是 很清爽。 可是它不也是这样吗？喷出来以后， 你感受一下，你多你多涂一涂， 很香， 也很香。 香喷完都挺香的， 很香， 可以揉开的， 对，很容易的就能揉开。这个安耐晒的这一支防晒喷雾也是网红的喷雾，这一支是我在 这个是很香的那一种。 对，这支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去了一趟巴厘岛玩，然后当时我就是说想在涂抹防晒之后再喷喷雾嘛，然后我就选择了安耐晒的这一款。当时也是一下，因为如果去海岛会一直补，所以我就带了好多瓶去，然后确实没有晒黑，我觉得这一款还确实不错。 还挺小支，也很好带。 是 PF50+PA4+，跟这个是一样，PA 还多一个加号。对，所以肯定是够用了。 对，它确实还算是一种强力的防晒了。 对，所以身体上基本上我们也推荐大家用这种喷雾，就 是的， 均匀和好用一些， 是很方便，而且很好携带，方便 用到衣服上。 对对对对对。好，那其实我们今天差不多这些都已经总结完了。 对 对，给大家推荐的脸上的防晒、身上的防晒，还有喷雾啊，喷雾式的这种。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找到了，应该可以找到自己比较适合的那一款。对， 所以防晒小达人，你们两位那边产品都已经介绍完了，对不对？ 对。 哎，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这期《种草了没》呢，来选择到这个夏天最适合你的防晒。 没错。 我们今天说了各式各样的底妆类的，还有涂抹式的，还有喷雾类的，千万。并不是，但是今天我们评测的结果呢，绝对不是说网红款和明星推荐的就一定是好的， 最好的，对， 对，绝对不是这样的哟。然后也不是说最贵的就一定是 最好的， 最好的，所以所有的选择化妆品和护肤品的原则都是说，只有适合你的肤质， 是 对你用上去之后真的是舒服的，那才是好的。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之后，都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正确的防晒。 是的，没错。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同时也非常感谢今天的袁一还有玄子两个防晒的小达人给我们种草了这么多，非常感谢。 是的，大家产品非常的全面，希望大家今年在选择防晒的路上不要再走弯路喽，夏天都可以变得越来越白越来越美。 是的， 拜 拜， 拜 拜，我们下周六见，拜 拜。 拜 拜。